第1718章，盲盾配合。突破了，两个角色高速擦过，孙翔操作着一叶知秋急停豪龙破军，再转身，双方可是已经有一段距离了。君莫笑也没等着冲撞刺杀完全结束，就已经又换了技能滑铲，依旧是有移动的技能，速度虽比冲锋冲撞刺杀这些要慢些，但滑铲属枪系技能，千机伞转成枪形态已经开始开火攻击。浮空弹、僵直弹都是会对攻击节奏产生破坏性影响的技能，无法无视。但周泽楷早就在留意君莫笑的举动，两记射击都被一枪穿云躲开。君莫笑更近了，周泽楷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就见君莫笑已经身子一弹，从滑铲状态中跳起。技能用到老，那太容易被预判。强制取消是每个职业选手都特别娴熟的操作，以此来实现各种不同的节奏。君莫笑这记滑铲就是提前解除，弹起的君莫笑挥手一抛，忍具烟狱。大团紫烟迅速弥漫开，一枪穿云顿时被笼罩其中，失去视野。周泽楷飞快让一枪穿云自烟狱笼罩中钻出，但君莫笑却失去了踪迹。在烟狱中，周泽楷不用问都知道这个答案，一枪穿云立即举枪向烟内乱射，但是叶修显然并没有打算利用这烟狱达成太复杂的目的，只是借着掩护能让自己继续尽量不受干扰，继续向前冲。目标残忍静默，君莫笑的奔向也是如此的明确，从烟狱的这一端钻进，另一端钻出，手中千机伞又成枪形态，回首两枪，子弹射向江波涛的无浪，星星频道里更是有他发出的消息：包子跟上。不只是他，还有包子，星星整体向残忍静默集中火力，意图清晰。轮回方面自己也要调整应对，周泽楷和江波涛都没有让角色立即上前，左右齐飞，继续保持着距离进行攻击。孙翔的一叶知秋在和君莫笑错身擦过后被甩开了一截，但现在已经转身直追过来。可是烟狱笼罩了一大片区域，这片区域中叶修有没有做过什么手脚？掌握着全职业低阶技能的君莫笑在浓烟里丢下个盗贼的陷阱或是忍者的撒灵之类的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孙翔没有迟疑，一叶知秋直接冲入，冲出烟雨中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孙翔也不知道是叶修没做手脚，还是他运气好恰巧没有触发，他只知道这时候选择绕过烟雨只会耽误更多的时间，让原本就被甩开一截的一叶知秋更晚追过去，这就是叶修所希望的。对手期待的那就全力去抵抗，这是比赛场上很简单的一种行事方法。最快的追赶那就是从烟狱里直接冲过去，于是孙翔就让一叶知秋这样做了，至今还是一个可以搏一下的未知。出来了，当从烟狱中钻出，眼前一片豁然时，孙翔的心都跟着敞亮了。前方吴起的残忍静默也做好了准备应对这种局面，他和孙翔前后呼应，周子凯和江波涛左右两翼，这是一个标准的十字交叉攻击阵势，这就是轮回做出的应对。此时的他们不惧怕和星星发生任何形式的碰撞，因为他们拥有多一人的优势。冲上！叶知秋不减速，孙翔只是遗憾刚刚用掉了豪龙破军，无法冲得更猛烈，但是他疾跑中发动的攻击大招可以没比豪龙破军软弱。伏龙翔天，韩嫣柔下场时最终施展的一记大招此时从叶知秋手中使出了，雀邪化出的魔法斗气却是黑色，咆哮着冲出。无论君莫笑还是包子入侵，不躲着大招都无可能，这一大招孙翔倒不求命中， 只是要用这一招撕开君莫笑和包子入侵的双人钳制。残忍静默的生命并不多，三个角色集火也能挺快击杀。人数优势是轮回需要尽全力保留的，尤其是这个人数优势，如果他们轻易丧失的话，那么接下来他们的生命劣势可就明显了。周泽凯和江波涛就在这时加强了他们从两翼发动的攻势，在保住人数优势的同时压低对手血线也极为关键，也算是为接下来可能的变化打个基础。各路攻击都在向着正中心汇聚着。一枪穿云和无浪的远程，星心并没有太多的办法去阻挠。君莫笑和包子入侵原本就是想要快些控制住残忍静默，将他速杀，但是一叶知秋的伏龙翔天他们实在无法漠视，一左一右这一闪避空当可就出现了。吴起也早在等这一下，立即向当中传去，沿着伏龙翔天的来势来了个反向突破。龙抬头，甚至龙回头嘛。看到孙翔的一叶知秋轰出这一记伏龙翔天时，轮回的粉丝顿时就有了这样的期待。但是没有。在将残忍静默顺利接引过来后，孙翔竟然果断取消了伏龙翔天，这个75级大招没有命中任何目标就被他放弃了。现场传来不少遗憾的声音，但是职业选手们却都知道，孙翔的这个取消才是对这记伏龙翔天最高效的运用，因为他此时的重点并不在攻击对手，而是保护残忍静默。强制取消，没有了过长的收招，一叶知秋箭步向前，君莫笑和包子入侵两个在一枪穿云和无浪的夹击中，却也不得不转身回头继续向着残忍静默追去，他们看起来已经没有别的选择。连突，一叶知秋一击分刺两脚，依然要将这二人给一并接下。残忍静默趁势就朝一叶知秋身后走，吴奇准备调整节奏重新建立攻击搭配，他并没有想像唐柔那样拼命，而是要将自己建立在一叶知秋的身旁身后，成为一个辅攻者。闪，又是一左一右，君莫笑和包子入侵对残忍静默紧追不舍，一个朝他后路，一个则是要去绕前。一叶知秋看起来真就被他们两个当成障碍物了，一枪穿云和无浪的攻击他们似乎也没有非常刻意去闪避，轮回有人数的优势，星星也有一点他们的优势，血多。因为血多，所以他们敢卖血，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敢于更强硬。修翔，孙翔被叶修突破过一次，而这一次他更要面对两人的突破，而且这次还有苏沐橙那端的火力支援，说他是在以一敌三也并不太过分。但是孙翔的信念依旧坚决，他要守护好这一关，他要让吴起完成调整。战矛却斜横在身前，君莫笑和包子入侵突然一个错位，换位，孙翔一愣，意义呢？躲避攻击？一枪穿云和无浪的攻击，两人这一换位正好交错让过，但是，这太当自己是空气了吧？就在自己一叶知秋的面前这样换位，当自己是死的。一叶知秋出手，但是君莫笑和包子入侵却更快出手，不是换位，是集火攻击，二人共同的目标一叶知秋。卖血顶住，一瞬间孙翔脑中产生过这样的念头，毕竟他的一叶知秋生命也还算多，可以扛上一扛，但是这念头只一闪就被他闪出了。君莫笑、包子入侵两个都是有控制系技能的角色，靠卖血来死扛是扛不住的，要用攻击来顶，要用攻击来拖延时间，这两位不是在卖血吗？那就用攻击多消耗他们的生命。蛟龙出海，却邪一抖，魔法斗气仿佛水花般散开，君莫笑手中千阶伞立时哗一下撑起，蛟龙出海用盾形态硬接了，伞面还朝着一叶知秋身上直撞了去。盾击，这技能可制造眩晕，不能不躲， 叶知秋慌忙后撤，三顿利手跟着一手已经挥出，包子入侵，锁喉。当心！轮回频道里也跳出了队友的提示。孙翔不慌，盾芒攻击嘛，他早意识到了，早有闪避的准备。叶知秋向旁一让，包子入侵手探空，但是叶知秋被锁喉锁住，群魔笑的锁喉。收起的千机散盾直接转化东方棍形态，君莫笑的手几乎就是瞬杆直上。孙翔不是没防着君莫笑自己发动盾芒攻击的可能，但是他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配合。一叶知秋被锁住，包子入侵的移动竟然还没有停，手竟然还在探住。不好！孙翔忽然意识到了，君莫笑之千机散施展盾芒攻击锁喉住了他，而此时包子入侵的出手对于残忍静默来说也是盲盾攻击，遮挡住视角的是一叶知秋。中！紧绕一叶知秋移动的残忍静默视角大部分是一叶知秋的背身，这才刚一豁然，一只手竟然就已经抓了出来。吴起反应再快也来不及的，残忍静默之前移动太快，此时就是急停或是任何技能惯性却都已经将他直接送入包子入侵手中。卫星射线这时从天而降，沐雨成风因为一直没合适的机会，轮回此时对他说得上是相当的放松，这让苏沐橙得以非常自如地配合行星攻势，一记大招恰到好处，将一叶知秋和残忍静默一起笼罩，两个角色也同时都在锁喉的控制下，都有 50% 的防御削弱。君莫笑和包子入侵一边锁着对手，一边还在施以各种拳脚，周泽凯和江波涛连忙都想解围，但是钢筋铁骨，两个拳系的这时都开着钢筋铁骨，他们的动作怎么也无法被打破，这成了一场输出上的较量。